第二十四集。 第二天一早，两个人在酒店吃过早饭，见那个女人仍旧没打来电话，孟昭总觉得心里不太安稳，便和陆时琛开车又去了那个女人家里一趟。站在402门前，孟昭抬手敲了敲门，门内立刻响起了脚步声，屋里的人快步走过来，孟昭注意到猫眼的光被挡住了，看来门内的人此刻正在透过猫眼看向门外，但是门却没有立刻打开。孟昭跟陆时琛对视一眼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，屏息听着里头的动静。过了一会儿，孟昭又抬手敲了敲门，防盗门这才向外推开，女人探出身来。 孟警官，你们这么早就过来了呀？ 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 还没有。 孟昭朝屋内望去，相比昨天，屋子看上去非常的凌乱。孟昭注意到，女人看上去非常疲惫，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，像是熬了一宿没睡。 能进去看看吗？ 女人似乎有片刻的犹豫，然后才侧过身让开。 啊，进来吧。 孟昭跟陆时琛走进屋里，推开各个房间的门扫视了一遍，屋内的实际情况比外面看上去要更加的凌乱。女人说， 孟警官，昨晚我把这屋子的里里外外都翻了个遍，真的找不到了。您要不再等等，我再去我其他的房子里找找。 嗯，辛苦了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有消息你随时联系我。 走到玄关处，孟昭突然发问， 您儿子呢？我看他不在屋里，这么早就上班了。 他上班是很早。 女人把他们送到门口，关上了门。下了楼，孟昭看向了陆时琛， 你有没有觉得不太对劲？ 确实有问题，这女人家里被翻得非常乱，从状态看上去也像是不眠不休地找了一夜，这并不符合常理啊。 是啊，昨天我们在她家时她也找了一阵，那时候虽然也在尽力找，但整体上还是很从容的，虽然我们很着急，但并没有逼她必须在今晚找到，倒像是我们走之后她在逼自己一定要找到这个东西。 嗯，玄关那里你是发现了什么和他儿子相关的线索吗？ 他儿子不在屋里，我问了一句是不是上班了，他给出了肯定的答复，但在玄关处的地毯上有一双皮鞋，是那个青年昨天到家时穿着的，还有一只男士拖鞋，是他昨天到家后换上的。如果我没记错，玄关处的鞋柜并没有打开过的痕迹。 沉默了几秒，孟昭做出了推测， 这女人的儿子可能已经被绑架了，犯罪分子以他作为威胁，逼迫这个女人一定要找到那个包。 嗯，很有可能。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罪犯如果进过女人的家，那里被装了窃听装置的可能性非常大。我刚刚也是出于这个顾虑才没敢多问。走，我们先去物业。 两个人快步走到物业办公室，昨天那个帮忙的前台刚到不久，正站在门口的桌边上烧水。 哎，孟警官，你们又过来了。哎，昨天的事情还顺利吗？ 姑娘，还得麻烦你帮个忙。 你说，我能帮的一定帮。 能帮我们把402的林女士叫过来吗？别说是警察让她过来，理由我教你怎么说。 啊，没问题。 还有，你们这里有没有空余的屋子？我想临时借用一下。 里面有一间很小的会议室，平时我们也不怎么用，都当休息室。哎，行吗？ 行，谢谢了。 喂，您好，物业前台，请问是4号楼402的林麦女士吗？是这样的，你家的电表好像有点异常，缴费金额远低于实际金额，这边需要您过来核对一下用电量和电费。嗯，可能还需要补缴一定的电费。抱歉啊，知道您忙，但是如果您不来核对和补缴电费， 马上就要给你们家停电了。孟警官，搞定了，他说他现在就过来看看。我这样骗他，他不会投诉我吧？我们本来工资就不高，再被扣钱。 放心吧，你这是在帮他，他不会投诉你的。 那可不一定，你帮了那么多人，现在不也算是被投诉了吗？真是越想越生气。孟警官，我就是发发牢骚，你不用担心，哪怕工作没了我也帮你。我这人谈不上高尚，但起码还算有良心，之后有什么需要您尽管说。 谢谢你。 几分钟之后，女人微微低着头，步伐匆匆地走了过来。 林女士您好，核对电费是在这间会议室，您进去处理就行了。 女人一推门，看见会议室里的孟昭和陆时琛，顿时愣了一下。前台关上门，自觉地回到了自己的工位上。 林女士，真是抱歉，考虑到你跟儿子可能遭遇了威胁，家里也许被装了窃听装置，我们不得已用了其他手段把你请过来，请你谅解。 女人抬头看着孟昭，张了张嘴，表情看上去惶恐而惊讶，一时没有说出话来。 坐吧。林女士，请你再回答我一遍，你儿子到底去哪儿了？如果你不说实话，没人能救得了你们母子。 女人低垂着头，仍旧没有说话。屋里一阵沉默，孟昭再一次开口，打破了僵局。 想必绑匪现在是用你儿子的生命作为威胁，让你找到那个包去换他回来，对吗？ 女人不作声，但孟昭能看出来，提及儿子，她的眼眶瞬间就红了。 林女士，从严格意义上讲，这群人并不应该被称为绑匪，应该算是一群杀手。他们绑架你儿子的目的，你也很清楚，不是为了钱，只是为了那个包，为了当年张林清留下的证据。你觉得你把东西交出去，你儿子就能回来吗？以我对这群杀手的了解，他们拿到东西之后，不但不会放过你儿子，可能还会选择杀人灭口，特别是在他们并不确定你们是否真的知道包里装着什么的情况下，动手的可能性就会更大，毕竟死人才能掩埋一切证据。 几秒之后，屋内响起了女人的啜泣声，女人抬手捂住嘴，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出来。 孟警官，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儿子，求求你们了。 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先把整件事情说清楚。 短短几秒钟之后，女人已经泣不成声了，过了一会儿才能说出话来。 昨天你们走后没多久，就有人来我家敲门，我当时还在屋里找那个包，是我儿子去开的门。 根据女人的叙述，孟昭在脑海之中还原出了当时的情境。屋外响起了敲门声，林麦正弯腰在柜子里翻找着当年的那个黑色手提包，听到敲门声后，他大声地问了一句： 谁呀？ 警察。 等一下。 林麦刚要起身开门，隔壁的房间椅子摩擦地板的声音响起来，他的儿子起身走了出去。 我来开门吧。 因为不想让儿子知道当年的事儿，林麦也立刻起身，边朝外走边说： 孟警官啊，东西还没找到，你们明天…… 他的话还没说完，见到眼前一幕，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他的儿子正被一个陌生的男人抓在身前，一把尖刀正对着儿子颈动脉的位置。看着慌张到马上就要尖叫出声的林麦，男人压低声音威胁道： 不准出声，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，否则你儿子就会死在你面前，懂吗？ 林麦惊恐地盯着自己的儿子，立刻捂住自己的嘴，慌乱地点了点头。 你刚刚说东西还没找到，那警察让你找什么？ 是一个包。 见儿子的生命遭遇威胁，林麦丝毫不敢说谎。 是张林清当年出事前给我的包，他们让我找的就是这个。 包里有什么？ 有一个 黑色的长条小盒子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这不关我儿子的事，你先放了他吧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 别废话，赶紧去找，找到了把东西给我，你儿子就没事了。 好。 林麦几乎被吓得魂不附体， 这就找。 男人胁迫着他的儿子跟着他走进了里屋，看林麦在柜子里头翻找，他催促道， 动作快点，包长什么样？ 黑色的布包。 林麦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，用手比划了一下， 大概这么大。 赶紧找。 男人再一次用刀抵住了青年的脖子，警告道， 不要试图动歪心思，否则你儿子随时会没命。 他说完，林麦便疯了一样的开始翻找家中的卧室，一边流泪一边不停地回头看向被威胁着的惊恐万分的儿子，精神濒临崩溃。几分钟之后，屋外再一次地响起了敲门声，屋里所有人的动作都同时顿住了。 先去洗把脸再开门，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一旦露了馅儿，你知道你儿子会怎么样。 林麦立刻一阵点头，走到门口的那几步路，他做了好几个深呼吸。为了自己的儿子，他必须要让自己看上去若无其事。林麦打开门，看着门外的两个年轻人。 孟警官，怎么了？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